啊，对于微血管病变呢关系的比较多啊，你像视网膜病变呀，肾脏病的病变呀，大家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于心血管疾病呢关注的比较少。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容易发生糖尿病性的心脏病呢？当然糖尿病患者机体呢它长期处于一种高血糖的状态，所以多个系统的组织和器官都会发生病理改变。例如呢，高血糖会使得患者动脉内膜的内皮细胞受损，使得脂质、粘多糖等等物质啊更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从而导致呢血管管腔狭窄，影响血流通过。当这个遍布全身的微血管发生这个病变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呢在糖代谢紊乱的同时，往往还伴有脂代谢的紊乱，那么受损的动脉呢更容易受到脂质的沉积而发生阻样的硬化。这个阻样硬化呢如果累积到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出现心肌缺血缺氧，引起冠心病。那么糖尿病患者呢这个血液呢容易呈一种高凝状态而形成血栓，如果堵塞冠状动脉，那么也会引起心肌梗死。另外呢，你像心肌长期的缺血缺氧也会导致心肌和心脏神经的功能受损，那么心肌组织呢变性，心肌舒张收缩没有力量，支配心脏的自主神经那么对信息的感受，对信息的传递和支配功能呢也就钝化丧失，患者呢就会出现心理衰竭和心理失常。糖尿病性心脏病临床表现啊，出现糖尿病中的心血管病一般在早期表现主要是微血管和自律神经的病变，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逐渐发生心肌病或者严重的冠心病。对于支配心脏功能的神经系统往往是迷走神经先于交感神经受损，患者呢表现呢就是静息状态下心动过速，后期呢交感神经也会受累积，心脏几乎完全失去神经的支配，患者的心率呢也就相对的比较稳定。当患者心脏在运动等等情况下他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的时候，那么过慢的心率他不能满足，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啊心肌缺血缺氧，如果损害到交感神经的血管调节反射，那么可以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就是说患者从这个座位呢或者卧位你突然起立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头晕、心悸、视力模糊等等症状，有时呢我们被认为是低血糖。那么冠心病呢常见的而且严重的心脏病与糖尿病同时存在，那么对糖尿病患者的危害那就更加严重了。我们说糖尿病呢容易出现心脏病，那么糖尿病的这个心脏病和没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也应该逐一了解。糖尿病患者呢除了高血糖以外，往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胰岛素血症啊等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所患的冠心病与一般人所患的冠心病相比病变范围更广泛啊，病变的程度呢更严重了，常常呢它有好几只冠状动脉受累，而且呢血管阻塞程度也比较严重，部分患者心肌梗死发生的部位与冠状动脉狭窄的部位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临床上呢患者的心绞痛的症状反而并不明显，甚至在 30% 以上的患者发生了心肌以后啊，心肌梗死以后仍然没有出现胸痛，只是表现为恶心呕吐、心理衰竭、心理失常，甚至仅仅表现为乏力。 所以极容易呢漏针误针，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旦发生心肌梗死，糖尿病患者和没有糖尿病患者相比，梗塞的面积更大一些啊，透壁性呢的梗塞呢更多，容易出现啊室壁瘤、心源性的休克、恶性心律失常和发生心力衰竭。因此呢，心肌梗死的病死率，较这个没有糖尿病患者呢，那就更高一些。特别是妇女和65岁以下的患病的人尤为明显。在心肌梗死以后成核里边，再次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性，糖尿病患者是没有糖尿病患者的两倍。那么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发生冠心病呢？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微血管病变会损害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当这个营养神经的微血管因为糖尿病而发生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就会导致心脏的神经功能受损。一般认为糖尿病患者你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胸疼症状，与患者呢感觉神经受损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部分患者呢心肌梗死的部位与冠心病匣子的部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糖尿病对这个自律神经的损害造成局部动脉痉挛啊，也就造成局部冠状动脉痉挛，从而导致呢并非严重的匣子的冠状动脉提供这个血供的心肌呢发生了问题，也会发生梗死。那么怎么样预防糖尿病性心脏病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啊。糖尿病中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实际上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啊、肥胖呀、高血糖呀、高胰岛素血症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再就是血流便血的异常以及吸烟是有关系的。糖尿病患者呢首先应该积极配合医生使用合理的啊降糖药来控制血糖，使这个血糖呢维持在接近于正常水平。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同时要进行降压降脂治疗。患者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做到合理配餐、控制总量摄入、少食多餐、饮食清淡、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心态。为防止体位性的低血压的发生，我们在起立、躺下都应该动作缓慢一些。糖尿病患者呢，要了解自己心脏的功能情况，我们可以制定适合于自己的活动量啊。对这个超过能力范围的活动，我们一定不要做，而且应该定期到医院检查我们的血压、心电图、心脏超声、血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等指标。如果出现明显的啊，我们的心率不规则了、血压降低了、恶性呕吐了、啊疲乏了，或者其他异常的症状和体征，我们都应该引起重视，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以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糖尿病人呢容易发生冠心病，实际上冠心病也是糖尿病最主要最危险的并发症。当然对于糖尿病啊你预防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啊，当然我们谈的主要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我们今天谈的是冠心病，就是糖尿病呢容易发生冠心病。那么你要预防糖尿病性的冠心病，关键是要稳定血糖。因为这个糖尿病呢主要是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降低了啊，不能使得糖进入细胞，而引起我们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所以本质 还在胰腺上，因为它的表面现象呢是血糖高了，但是呢你单纯控制血糖而不改善我们胰腺的功能，实际上治根啊，不治本。那么灵芝本身呢，它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你像零多糖，关键能改善胰腺微循环啊。我们说隐逸糖尿病呢，上面提到了，但是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胰腺分泌胰岛素的量少了，再一个是胰岛素抵抗。灵芝呢，多糖可以改善胰岛素的微循环，使胰岛素呢供血供氧充足，改善胰腺的硬化，保护我们胰腺贝塔细胞，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呢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啊，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的肝细胞使有利的糖形成肝糖原，肝细胞呢使得有利的糖形成肌糖原啊，就是肌细胞使有利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我们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再一个呢就是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葡萄糖耐量因子数量少了，活力降低了，再就是细胞胰岛素受体减少了啊，它的活力也降低了。那么灵芝里边的很多有效成分，你像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5、一个铬元素，可以合成大量的葡萄糖耐量因子，这样呢它就可以呢使我们人体内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数量增多，活力增强啊，可以携带胰岛素和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比例用降低我们血液里边葡萄糖的含量，使得血糖下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胰岛素受体的缺失，因为胰岛素受体缺失容易导致胰岛素通路信号的降低，从而呢使细胞摄取葡萄糖减慢，合成糖原的几率也会降低。那么灵芝里边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可以合成更多的葡萄糖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这样呢就可以使得细胞胰岛素体的数量多，活力强，使糖进入细胞。所以呢经常服用灵芝可以稳定血糖，关键是预防冠心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大盗携国宝流窜境外， 对刘东军、刘静等4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 警方欲擒故纵，巧妙周旋。 更绝的是，刘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 918大案主犯刘东军狡兔三窟，东躲西藏。 哎呀，我上当了！ 3D 刑警布下天罗地网，联手追踪。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一网打尽。 从得知刘东军的线索到刘东军在青岛落网，警方这次抓捕行动前后用了不到3个小时，但是刘东军被捕之后依然表现得狂妄骄横。我们这里